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 AM 八二八频率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的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七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已经通过新闻的方式呢对外披露了。我们先来了解到的是有关火箭和卫星的生产线。 近日，第七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在武汉开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石泉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汉的智能卫星生产线火箭产业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航天科工集团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火箭产业园已具备年产28固体火箭的能力，其同样位于该基地的卫星产业园则建成了我国首条具有柔性智能化、数字孪生、云制造特征的小卫星生产线，具备年产百颗一吨级以下通用卫星的能力。十四五期间，航天科工集团还将采用多元化投资建设运营新模式，推进天基物联网、平民工程系统第二阶段建设，推进航天星云、即时遥感共享星座建设，推进全球衍星气象探测星座建设。2022年，航天科工集团将力争实现12颗以上卫星研制并发射入轨，面向应急监测、气象预报等多领域提供卫星数据定制化服务。 刚才我们听到啊，在武汉呢又建立了相关的产业园来进行火箭和卫星的生产。其实呢，我们从大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市场角度来说，咱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呢起步相对于呢美国还是晚了一点，包括我们在商业航天的火箭的生产的速度上来讲呢也是略微啊慢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每年在全球的商业航天呀，有很多的卫星亟待去发射，而且呢，现在商业航天的竞争不仅仅是卫星的发射了。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载人的商业航天项目也都已经开启了。所以未来呢，商业航天的项目一定还有更多的卫星亟待发射，也有更多的人要去太空。当然，除了卫星发射，除了带人去太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将会以商业航天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火箭来发射卫星，我们需要像长征五号乃至更大的这种大火箭，也需要呢像快舟啊或者捷龙啊这种呢随发随走的小火箭。火箭的数量和类型都是同样的需要。所以呢，咱们国家未来啊航天业要走得更远，其实除了说国家队呢有更多的高精尖的技术出现以外呢，我们还得需要在商业航天的领域也有更多的人参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藏高原，看一看青藏高原上面的植物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1939年至2010年期间，气候变暖导致青藏高原柳属高山灌木更新速率加快，柳属高山灌木线显著爬升，最大爬升幅度为59.3米。近10年来，柳属高山灌木更新速率呈下降趋势，灌木线倾向于保持静止状态。据介绍，高山灌木线是指灌丛分布的海拔边界上限，被认为是探索高寒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与适应的天然实验室和全球变暖的预警线。研究还发现，当夏季均温处于5至8.5摄氏度时，山生柳灌木线变化受温度驱动；当夏季均温高于8.5摄氏度时，灌木线变化受湿度限制。由于变暖加剧了高寒区的水分亏缺，山生柳灌木线从受温度限制转变为受湿度限制。 因此，气候持续变暖会威胁高山灌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值得进一步关注。 是的，真的是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值得更多的科学家呢来去研究相关的情况。因为呢，气候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呢，一个地方的温度升高，这个地方的湿度就会产生变化，湿度变化以后呢，这里的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状况又会有变化，回头来呢，还会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情况。我们知道呢，青藏高原还有一个名字叫亚洲水塔。如果这个地方的动植物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地理地貌出现了变化，那么水塔的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也是我们来去研究青藏高原很重要的原因。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了解一下啊，咱们中国的有一个模式也出口到了非洲啊，这个模式呢就是种树。说到种树，从小我就听到有关三北防护林，有关咱们国家呢在种树方面的一些举措，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成效。关于成效是什么，一会儿呢我再和大家接着说。 山羊嚼着金合欢树叶，松鼠和鹧鸪在地上跳来跳去，螳螂落在树上，成群的蚱蜢啃噬着青翠的叶子。在尼日尔西南部，非洲绿色长城计划让曾经荒芜的西米里高原变得生机勃勃，成为动植物的小天堂。非洲国家领导人2005年正式决定营造一条宽5公里、长7000公里的绿色长城，从而使林地、牧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使用，以应对贫困和食品安全等长期难题。绿色长城灵感来自中国三北防护林。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17年与绿色长城组织方签订5年协议，参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贡献荒漠化防治经验。绿色长城计划在尼日尔的总负责人表示，尼日尔计划2030年前绿化360万公顷土地，超过领土面积的37.5%。截至2020年，尼日尔8%到12%的土地已经换上绿装。他强调，实施这一计划是一场长跑，除了遏制沙漠化，绿色长城也关注获取水、太阳能等资源，以及发展社会经济，包括果蔬业、渔业、畜牧业，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 人要想在地球上活得长远，文明要想有更大的发展，环境是一定要去保护的。其实保护环境说到底就是保护人本身啊。我们来说一说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呢植树造林的成绩。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目前咱们的全国森林覆盖率是22.96%，森林面积2.2亿公顷，森林蓄积175.6亿立方米，其中人工林的面积0.8亿公顷，蓄积呢34.52亿立方米，中国人工林的面积是居于世界首位的。还没有完，相关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有1/4是来自中国。可以说呢，中国的贡献比例是位居全球的。现在呢，我们来去看卫星照片，你会发现呢，跟10-20年前相比，甚至和更早的时段去相比，中国的国土面积真的是变绿了好多好多呀。现在呢，我们也将这样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国家，希望呢，保护的环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片国土，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来保护地球共同的家园。好，最后在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件事儿啊。前两天我看新闻说，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呢，出现了野猪，而且呢，野猪都已经数量多到啊，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以色列也出现了野猪成灾的情况。 新冠疫情封城期间，野猪频繁出没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让市政府和民众绞尽脑汁驱赶。经过一段时间整治，海法市政府近日宣布，关于野猪扰民的投诉明显减少。海法人口约30万，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位于卡梅尔山脚下。卡梅尔山是野猪、狐狸、豺狼的家园，这些动物以往经常夜间到海法寻找食物和水。为遏制新冠疫情，以色列去年曾3度实施全国性封城，白天人们足不出户，空荡的街头引来不少野猪。它们游荡在海法市的大街小巷，掀翻垃圾桶，啃坏草坪，甚至跳进私人游泳池享受。为应对频繁出没的野猪，一些海法市民开始尝试驱赶。有人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试图用次声波吓退野猪。有人尝试把狮子粪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希望用气味吓走野猪。海法大学一名野生动物专家还为此做了试验。海法市政府调研发现，野猪进城主要是因为街头垃圾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为此， 还法市政府增加垃圾清运人员，提高垃圾清运频率，并在垃圾箱外设置围栏，阻止野猪进入。 这两年呢，我看到野猪呢侵扰人的生活这种新闻是越来越多。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以色列的第三大城市海法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好像对于控制野猪侵袭人的生活呢倒是有一些作用的啊。我们也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方法啊，尤其是有一些有野猪为患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来去采取海法的这些方法来控制野猪对于人的生活的侵袭呢？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就和大家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如今这个时代，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了，所以关于手机的消息就格外令人关注。 5G 如今是发展大趋势，但如果 5G 的手机不支持 2G 和 3G， 难免会让人多少有些不安的感觉。而手机维修一直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如果商家提供官方的自助维修计划，又能否解决维修带来的问题呢？正所谓 2G 3G 无信号，自助维修知多少。电信版的 iPhone 13手机为何不再支持 2G 和 3G 网络？苹果推出自助维修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又会对于未来的手机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消失的信号与自助维修。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频率正在为您播出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个消费电子品牌最近的一些行动有关系。这个品牌的产品呢很多人都在用，它叫做苹果。最近呢，苹果有两则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第一件事情呢是苹果对外宣布啊， iPhone 13手机在未来再也不支持中国电信的 2G 和 3G 网络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则是苹果对外宣布将支持用户进行手机的自助维修，可以通过苹果的官方渠道购买相关的维修配件以及维修设备。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介绍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嘉宾是 IT 科技资深专家施同宇。施同宇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呢，最近苹果的新闻呢很多。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来说啊，苹果对外表示呢 iPhone 13将不再支持中国电信版本的 2G 和 3G。 有人说呢，这可能会对一些偏远地区啊、用 2G 和 3G 的一些用户呢产生一定的影响。您觉得苹果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举措呢？ 这应该不是苹果的举措。 为什么？ 这应该是运营商的这个决定。因为支持什么样的这个频段，它不是由这个设备的生产厂家独自决定的，它应该跟当地的运营商有密切的关系，甚至运营商有更大的这个主导权。所以而且这也不仅仅是苹果设备上才出现的，在其他的安卓设备上，其实这种现象应该更早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分两方面，就是第一个是苹果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对外的公开，当运营商不提供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你这个手机也自然用不了嘛。运营商比如说他停止了 2G 或者 3G 的网络，那苹果手机到那用不了，那就是用不了嘛。苹果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第二个是为什么运营商他自己要主动的宣布停止 2G 和 3G， 这就相当于把我的一些用户是不是有意识的就从我的阵营当中给赶出去了，让别人来去吸纳了我的用户，这个对于运营商本身也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呢。 第一个问题吧，这个运营商特别公布，那只是因为苹果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生产厂商在公布新款它的设备的时候，手机的时候，其实也会列出来，每一款新的手机出来的时候都会列出它所支持的这些网络，那么它不支持的这个网络协议它肯定就不在这个所列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关注度显然没有苹果高嘛， 嗯， 所以大家也就忽略过去了，好像在这个社会关注的这个新闻媒体上它就完全没有声音， 嗯， 而苹果的这个新品一发布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那么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大家恨不能就拿放大镜恨不能拿显微镜去看，然后在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差别， 嗯，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嗯， 但这不成其为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因素，不因为你不关注另外一个品牌，那这件事情就不存在。 嗯， 这个其实还就是之前说的，这个更多的其实只是，运营商这边来做一个决定，说他需要对自己的网络体系来进行更新换代。 嗯， 那就这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因为技术在升级，整个设备也在不停的在这个迭代。我们所说的两 G、三 G、四 G、五 G 都是指的我们所现在使用的移动设备，它所挂接到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体系。那么这个网络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它是有大量的这些设备和这个频段的这个资源， 嗯， 这个频段资源可能看不见摸不着，好像很虚无，但是其实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类似于像这种不可再生的这个自然资源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每一个这个网络协议的这个运转都意味着说要对这个频段的资源的这样的一种占有， 嗯， 就是他独占了这个频段，那么这个频段就不能给别人用了，就不能给别的网络协议在同时使用。然后呢，为了要在这个频段上来覆盖所有的这些设备，你需要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布设足够多的这样的基站，然后支撑这些基站呢，还有其他的有线的网络， 嗯， 还有后台的运营体系，还有人。总之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字面上和短短的一行，就是这个设备它支持两 G、三 G、四 G、五 G， 但是这短短的一行文字就意味着说，它背后是有巨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社会资源的一个投入， 嗯， 而且它是持续性的，它是不能停的，因为既然承诺了是要支持，那它就得一直是24小时不停的运转， 嗯， 还要保质保量。那么当技术在进步，然后整个产业也在进步的时候，那么就逐步就会出现一些要出现被淘汰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说最起码来说两 G 已经被淘汰了， 嗯， 那么两 G 的这个网络到三 G 的网络当中，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硬件设备这一块，就终端设备这一块，就是说支持的这个设备已经逐渐的减少。那么再进一步往前，我们现在在 5G 这方面有自己领先的这个技术，那么更显然的要在这方面要发更大的力量，然后要来进行这个推广。 嗯， 那么当这个 5G 的开始逐渐成熟了以后，那就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已经可以在 5G 这个网络上实现所有在之前的这些对低端的这个网络体系上都能够实现的功能，而且实现更好的时候，我是不是还需要长时间的去维护一个低端的网络体系？这显然是不经济的， 嗯， 而且它还会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这个自然资源， 嗯， 那么这些资源的占用并不能够产生足够大的这个经济回报来支撑它，那就必然要做出一个选择。那至于说到大家的顾虑，说在这个其他这个信号薄弱的地方，它是不是这个覆盖的就会变差， 嗯， 然后那么有观点呢会认为说两 G 的这个网络是最早的，投入也是最，也不能说是投入最多，就是投入时间也是最长的， 嗯， 然后它持续运转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它是不是就更稳定呢？那我至少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并不一定， 嗯， 因为所有做过系统运维的人都知道，并不是系统运行的时间越长它就越稳定， 嗯， 并不是这样的，恰恰是说这个网络体系上运转的，就是说覆盖的或者说承载的设备和业务量其实决定了它的稳定性， 嗯， 当 它的业务量足够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确保它的稳定性，是因为它稍有不稳，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不行了，有问题了。那么你因为受到的这样的压力大，所以你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人投进去来维护这个系统，于是这个系统才会强壮，它会稳定，它效率才会高。但是当一个网络虽然运行的时间很长，但是在上面跑的终端越来越少，以至于都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么这个系统它仅仅是跑着，仅仅是跑着而已。它早就已经没有当年作为主营业务的时候那样的强壮，那样的稳定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更广义来说，从整个产业角度来讲，要淘汰旧的产能，要淘汰旧的这些系统，要让新的系统来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肯定的，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在有些地方，那么新的基站没有足以覆盖的时候，应该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之前的这个观点所，就是说质疑的或者说是担心的，就是说当你把这个2G的这个或者说更就是3G的这些协议停掉的时候，有些老旧设备，有些的这个用户他可能会被这个剔除网络，或者说他应该享受的服务他享受不到了。 对， 那么最典型的来说的话，就是说运营商原来基于这些老的这些网络协议推出的很多套餐，当这个网络还在的时候，它一直是在运行的。 嗯， 虽然已经没有什么人维护了，但是因为当时的套餐很廉价嘛，很低廉嘛，相对于现在的这个套餐来说它低廉的很多，所以很多一些用户他一直还保留的这个。那么当你把这个协议停掉了以后，他肯定的对这些用户会产生影响，那么就的确在这方面问题可能是存在的。那么运营商应该去做好这样的这种转移，然后不应该简单粗暴的就一刀切，然后就迫使的这些用户不得不去，就是说被迫的去更换自己的套餐，然后去选用一些比起原来来说要昂贵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套餐。这个当然这是个运营问题，它不是个技术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几大运营商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那么我相信包括消费者这个保护的这个相关的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社会的舆论，在这方面都会给予那些老用户和这个老的这些套餐的用户以足够多的支持。这些所有的这一些都只是在逐渐淘汰旧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网络，向新的这个技术和网络升级的这个大趋势下的这一个背景。而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就停下来，然后就不再升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在您看来，未来2G和3G被裁撤，三家运营商集体裁撤，这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 关于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苹果的 iPhone13 对外宣布呢将不再支持中国电信的 2G 和 3G 网络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说的下一件事情呢，依旧还是和苹果有关系。最近呢，苹果公司宣布推出了自助维修计划，允许呢顾客获取呢苹果的原装零件和工具自行维修设备。这个计划呢将首先应用于 iPhone12 和 iPhone13 系列产品，搭载 M1 芯片的 Mac 电脑呢也将会很快的加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和各位来探讨一下有关苹果允许用户自己来去维修产品的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资深专家石同宇，再次欢迎石同宇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刚才和大家简单提了一下苹果最新的这个政策啊，其实呢这个政策让人挺意外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苹果其实是不允许用户呢在非授权的第三方或者说苹果自己指定的这个维修店呢去进行手机维修的。那为什么现在它突然开放给用户可以自行维修呢？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的原因是说首先来说这个决定的确挺让人意外的，但细想起来其实也不那么让人意外。之所以说让人感到意外，是说苹果的设备，尤其是 iPhone 手机或者说是这个移动设备，按照当年苹果的这个灵魂人物 Jobs 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计理念，是绝对不允许苹果以外的任何人在那个里面动手动脚的。 也 就是说你不绝不可以把它打开。 对， 这典型的嘛，就是苹果当年刚推自己的这个手机的时候，发现有人能够把这机器打开以后，马上他就更新了自己的这个产品线，采用了一种完全在市面上找不到这个扳手的这样的一个螺丝，然后去固定它的这个设备。从这一点上来说，苹果是彻底违背了这个当初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初衷。 嗯， 但是呢，就是说Jobs 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他的这个设计理念，不能说是完全任性或者是没有道理。这他是因为他要把设计的很多的细节做到极致，他要把手机做到小轻薄，然后要做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极致的情况下，他需要在这个设计方面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让步。 嗯， 那么以至于导致了说他的这个内部结构极其的复杂。那么包括专业人员在内，专业真正意义上专业的人员在内，也不是随便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说我打开它，然后我就可以随便的在里面去鼓捣，然后我再去可以把它复原回去，然后就没有什么这个大的问题。 嗯， 不是这样的。它真的，对，从维修的角度，从设备维修的角度来讲，我咨询过这个业内相当专业的一批人，无论是从制，就是从产业链，从这个制作的角度，还是从维修的角度来讲，苹果的这个设备，尤其像 iPhone 这样的这个设备，它的维修的难度是相当高的。 哦，那这次呢，它把维修的权限竟然开放给了普通的用户，大家只需要呢去苹果指定的地方买了工具，买了相关的配件，就可以修了。 嗯。 这个是不是这步走的有点太大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 其实在我看来，它的重点其实大家搞错了，或者说他故意混淆了这个事情当中的重点。其实第三方的这个苹果设备的维修这个产业一直存在，它虽然不被苹果官方接受，但是它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嗯。 那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政策，导致了说在公共的或者说在这个正当的这个渠道当中，你是得不到官方的这个零配件的。 嗯， 所以呢，绝大多数第三方的这些维修机构，他要么就是用拆机件，要么就是用替代品、仿品，或者是用一些其他非正常渠道里面得到的一些零配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半灰色地带。 嗯， 那么这一次的政策的这个决定，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它做了刻意的含混，就是说它其实刚才已经说了，苹果设备的维修的难度是极高的，就对于那些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来说，他也不敢保证说他在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他敢于去动这个就是自己来做这个拆解。 嗯， 那毕竟苹果设备很昂贵，但是在这个里面它终于打开了一个口子，让普通的消费者和那些维修的第三方的那些机构有机会能够拿到，能够从正规渠道拿到苹果的零配件。 哦， 因为你用户到他的这个店门店里面去直接要零买零配件，现在是可以允许的。那么用户买了以后可以，你没有这个能力动手，你可以去找第三方嘛，你最多出个劳务费嘛，那第三方就可以至少可以说我用你的这个零部件来进行更换，那至少来说你不用再担心说我就吃我的手艺饭嘛，我再不用为这个零配件去承担风险嘛。 嗯， 它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半遮遮掩掩的，或者说是欲说还休的，就是承认了第三方维修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合法的地位， 有一点招安的味道在里边。 并不是招安，而是说他终于变相的承认他承担不起如此大规模然后不断每年迭代的苹果设备的维修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虽然说可能会 变相的承认第三方，承认以前所谓的灰色地带，但是最终呢，买的没有卖的精，还是要留住用户。通过您的解读呢，我们对于苹果为什么会推出呢，相关的自助维修计划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么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 IT 科技资深专家施同宇先生，谢谢您。 啊，谢谢主持人。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依然是和苹果公司宣布推出自主维修计划有关系。以下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科技犬的创始人王健。王健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科技犬王健。 你呢是作为啊跟消费电子业界有关的一位媒体人，也一直关注呢除了苹果在内的各种品牌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变化。那么关于呢苹果推出了自助维修的计划，这个计划对于你来说吃惊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转变，但是呢它这个转变来说目前执行的区域还是有一定跟目前在国内还有一定区别。 嗯， 因为它其实就是苹果的一个自助维修计划，那么它主要是针对的是 iPhone12 和 iPhone13 包括搭载 M1 芯片的 Mac 电脑。 嗯， 所以而且它也是苹果最常需要维修的一个自助，比如说显示屏啊电池啊摄像头等等的，它是一个理念性的一个转变。 您说的是理念性的转变，有这个理念， 对一个理念 的原 因 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iPhone 在之前都是非常封闭式的，就是说它不允许用户自行去维修。而且你可以看，比如说咱们看 iPhone 4，像这款爆品，它以前的这个底部的维修的位置的螺钉是从十字变成那种花字的， 嗯， 目的就是不让用户去维修。第二个呢，比如说你换了非官方提供的电池，或者你既然用了官方的原厂电池，都有可能出现 Face ID 不能用的，或者在软件弹窗里面告诉你这不是原厂的电池等等一系列，通过硬件跟软件一些措施来阻止用户来自行维修。所以从以前的封闭式转变成现在的开放式，就是我提供你这个自助维修的服务，其实就是一个理念性的一个转变。 那一定会有原因嘛？就之前呢不让用户维修，我们的理解是苹果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封闭性，也就是安全性，或者说呢能够有更高的利润，不让用户去维修。为什么突然间就放开了呢？ 是这样的，其实苹果在出自助维修这个业务是两层的压力。那第一层压力就是各个区域对苹果的这个政策，那么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亚洲、欧洲还有北美区域，那各个国家跟地区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维修的政策。那么为了避免这些政策法规，所以苹果要开放这个自助维修的计划。 嗯， 那第二个就是用户有需求，就是需求点的对于苹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理念推动的一个动机。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在苹果推出了这种自助维修的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对于用户来说，是不是真的可以像苹果所说的那样，我们去买了它的维修设备，自己来去购买它的零件，就能进行维修呢？ 其实我觉得从目前来说，就是要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修这个修坏了是算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既然去自助维修了，那么你肯定每个人的这个修理的水平参差不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代价。那我看到的或我收集到的一些的信息来说，就是如果你自行维修的话，那修坏了是自己承担的。而且那个在iPhone 的官方的文档资讯中也它有一个注释，叫做大致意思就是你需要具有修理电子设备的知识和经验所准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是苹果的一个建议。同时他在后面还说了，说大多数用户还是建议大多数用户去专业维修店去维修。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维修真的能不能省钱？其实这个事儿我已经也看了很多。虽然这个目前的苹果的自主维修计划没有正式上线，它所有的配件的定价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但是以我的就是感觉的经验来说，就是你自主维修这个配件的售价应该跟你官方维修的售价是 是应该是不变的。 嗯，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自主维修的时候，你还需要买它的维修工具。 嗯， 这个其实苹果做了一些容错性的营销的试探，比如说它错了一个抛光布，那个抛光布其实在之前很备受诟病嘛，145块钱。 嗯， 这个价位确实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抛光布在就同材质的非官方的可能就几十块钱都用不到，那么后面可能会有苹果的专用螺丝刀啊，专用的吸屏器啊，吸盘啊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我想这些工具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那肯定会几百，以我对苹果的理解。那么这个省不省钱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就是我们作为用户来说自己买这个配件，然后让这个专业的维修人员去维修，这个组合是比较便宜的，就是你不用去买工具，因为你买这工具，你想螺丝刀和吸盘这两个你必须得买，你才能把这个屏幕拆下来，那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除非你是高频次的维修，你要给自己去维修一个屏幕，比如屏幕是2000块钱，再加上那额外的成本，其实你比刚才我说那种方式要费钱费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在官方开出了自助维修计划，那么也就是说官方正式开卖这些配件，那么可能会加剧一些二手机呀、翻新机呀这种组装机的泛滥，我会担心这个。你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二手平台啊或者私下交易啊那种碎屏的机器，就屏幕已经坏了或者有其他坏了，那有一定的维修技巧的人可以把这个机器低价的收过来，那么完全可以我说那种买官方的配件去修这个机器组装好，而且可能买的人他就会告诉买这个机器的人我这些配件都是官方的，那我们有官方的购买记录或等起来，那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翻新机跟组装机，那对于用户来说可能有的人就真知道，那有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个 bug 或者是漏洞以次充好，所以商家会绝对我认为商家肯定会在这方面去做一些手脚，那可能未来在用户选购新机这个过程中会额外增加这个成本，就是你甄选新机的过程会更复杂，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因为它这个配件都是真的，可能组装在一起它就不是真的了，因为它就是组装机了，就相当于 DIY 了， 对， 所以对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干扰，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三个问题是目前这个计划出现的。那还好它苹果首先推出的地区是2022年在美国地区推出，所以看在美国地区到底什么一个状态啊，它跟国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不太建议大家真正的自行来去维修手机，除非呢您是一个极客，是一个工程技术的爱好者。 对，因为自行维修手机的这个门槛相对比较高。我可以就说一个比较那什么的一点的观点，就是可能你换一个屏幕让你自己换都很难，这个过程真的需要比较高超的工艺，还要对这个工业结构技术结构要了解你才能用，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组装，开机以后还要做这个验证，可能你不会，对你来说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哎呀，手机呢也是人类现代工业制造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啊，能够走到今天一定是有很多技术积累的，要是普通人都能修的话，或者都能组装的话，手机就不会这么金贵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了解了一下苹果公司在维修政策上一些最新的变化，也讲述了一下背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科技犬的创始人王健，谢谢。 好，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性，我的后援团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今天的口号，好性好性最最好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不止我姐啊，我也有后援团。好骗啊，后援团跟我一起来，好骗好骗最最难骗。吼完这一嗓子我嘴都干了。 来来来，好骗，先吃点水果补充点水分， 我刚剥了个橙子，给你。 嗯，不不不，不可以。 我又没下毒，你怕什么？ 吃了橙子，我会变黄的。 啊？你说你会变什么？ 我是说，吃了橙子，我的皮肤会变黄，汗液会变黄，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全都黄。 什么？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橙子里面含有类胡萝卜素，这种东西吃多了就会让你变黄。 天啊，我就说为什么最近我的皮肤看起来黄黄的。哦，原来是吃橙子给害的。好变，皮肤变黄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当然，没准还是癌变的征兆呢。 不，我不仅是个黄脸婆，而且还会变成得癌症的黄脸婆。 哎，有橙子。哎，怎么了正好戏？看见橙子跟看见鬼似的。嗯，还挺甜。你们也吃啊。 哦，不吃不吃，我不想变成黄脸婆。 我也不吃，我不想变成小黄人。 哦，我知道了，你们说的是柑橘类水果里含的类胡萝卜素吧？ 对。 你们不用担心，皮肤变黄也不是永久性的。 啊？ 只要不吃过量，皮肤就没事，就算发现变黄了，过几天也就恢复正常了呀。 身体变黄，难道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吗？ 那你就得知道为什么类胡萝卜素会让你变黄吗？ 为什么呀？ 因为类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物质，而皮肤下面其实含有挺多脂肪的，所以如果你吃多了类胡萝卜素不能被吸收，多余的类胡萝卜素溶解在皮肤下面的脂肪里的时候，这种黄色就体现在你的身体表面了。而且类胡萝卜素也会通过汗液排出，所以你的汗也是黄色的。 这样啊？可是大嘴这么说，我也不想让皮肤变黄啊，所以这橙子还是大哥你吃吧。 类胡萝卜素家族当中有一个贝塔类胡萝卜素，能为人类补充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在视力、免疫反应和骨骼代谢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还能预防夜盲症，所以人呐，应该多吃含类胡萝卜素的食品。你们这么吃了，那这些可都归我了呀。 哎，既然这么有营养，那还是我吃吧。 你吃，你不怕自己变黄的太明显吗？ 为什么我会黄的很明显呢？ 你看啊，你这皮下这么多脂肪，这要是拿类胡萝卜素一溶解，哎呦喂，那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小黄人吗？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像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